某程度上曾蔭權同許仕仁都可能是棋子嚟嘅啫。 嗯， 如果是冇呢个权力斗争喺背后嘅话，佢可能唔会俾人告添，查都唔查添、嗯，甚至乎啊，我哋今日都仲蒙在鼓里啊。喂，佢爆嗰啲嘢出嚟，系边个爆嘅？你可以咁谂啊，你唔好谂好正路咁谂、啊。哦，因为即系郭氏家族里边即系兄弟有纠纷，所以有一个走去即系告密，我唔记得告乜鬼啦，系嘛？咁但系咁曾蔭權咧，佢贪生嗰啲嘢咧？啲相喺边度影出嚟噶？喺游艇啊、飞机嗰啲咁嘅嘢。嗱，先抹黑佢哋先。 《东方日报》 系咪啊？ 我记得系《东方日报》。 喂，成个 plot 嚟噶啦，成个阴谋嚟嘅，成个部署嚟噶啦。嗱，如果你从咁嘅角度去谂咧，所以咧，你跟个共产党玩鞋嘅人咧，你都几危险。 喂，正确啲嚟讲， 今日你可以做皇帝， 嗯、 后日你可以做契弟。 喂，正确啲嚟讲，喺香港你。你跟得共产党搵食嘅食相唔可以太核突咯。 即使嗱，我唔系话即系咁样系讲共产党，港英年代都系咁搞你嘅。 嗯， 李福善嗰阵时候，当年系点样搞啊？ 嗯嗯嗯。 八七股灾之后，赵旭咧？ 嗯。 嗰阵时候我最记得叶国华临回归之前有一次搵我阿牛长毛冇粉嗰阵时候，佢都未红去食饭，即系嗰啲激进派。佢话。港英年代点样管治嘅？每一个人、每一个大企业、每一个阔佬喺我面前都有个 file 喺度。 嗯， 你啲黑材料， 嗯， 李嘉诚，你唔听话，我抌咗出去。 嗯， 我抌俾传媒好，我抌俾呢个廉政公署都好，咪搞下你都好噶，你入唔到罪，你都身矮啊，大哥。 而土白。嗱，你點解即係而啲黑所謂黑材料咧？其實有冇黑材料？呢個真係原罪嚟嘅，因為坦白講，佢用得起你，其實就係偏偏就係因為你有黑材料， 當年 佢先放心用你啊嘛。 當年你諗下，就算美國、 嗯、 西方政治，大家即係好即係趨之若鶩嘅地方，護、嗯、法啊， 唉，護法 咪揸住曬所有總統嘅黑材料啦，係、咪？甚至乎好多陰謀鬼計啲人都話佢搞噶嘛。甚至乎有人话，即系金乃迪同呢个咩玛丽莲梦露嗰啲相啊，嗰啲录音嗰啲资料全部胡佛都有噶啦。咁佢咪揸住你咯？啲人其中一个话刺杀金乃迪嘅其中一个疑凶就系胡佛啊嘛，因为金乃迪要喐咗佢啊嘛。嗰阵时候都有讲嘅，但系呢个系一个最劲嘅中央情报局局长，系咁多任总统啊。甚至乎嗰阵时候，艾森豪威尔话做咗一届，突然之间话唔做，都话系胡佛去胁迫佢嘅。你有冇听过呢个讲法？系、咪艾森豪威尔？即系金乃迪之前嗰、那个，都系话无论系中央情报局，无论系军方，无论系联邦帮调查局、背后啲商界嘅影响咧，其实都系搞呢啲阴谋诡计嘅。喂，你估全部啲嘢都摆喺台面俾大家睇嘅，屌，好似我哋花生台咁望鸠，系嘛？即系大家讨论嘅时候用嗰全部都喺台底做嘅啫嘛。而今次你问，话说回来，曾荫权、许仕仁都系成个权力斗争里边嘅一个延伸而嘅受害者嚟嘅。咁当然，佢身家不清白啦。你身家清白，佢点喐你喐唔到啦。系咪喺权力斗争里边？ 但系我成日觉得呢啲嘢相辅相成嘅。嗱，即系你起码嗱，但系你问题佢有几贪咧？其实大家都见到，即系如果你要大陆标准嚟讲咧， 湿碎啦， 系咁啊，唔湿碎啊，即系有佢亦都有啲同乡啊，就系话佢啦，即系呢条友咧即系都几孤寒啊。佢就有个唔知啊，佢嘅咩叔公定乜柒嘢啊，就喺度话喂，佢有拎过啲嘢翻嚟就话贪啫吓。喂，我哋收路都系自己俾钱嘅， 同埋你应该 都唔带挈我哋嘅。 嗱，完之前咧，第一节咧，你总结两句。曾荫权出事咧，除咗之前我估嘅，佢根本预计唔到自己做行政长官，冇咁嘅心理准备，冇咁嘅思想准备，跳起上呢个位啦，最高位啦，差唔多系真系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喺香港吓。一人之上嘅意思就系除咗胡锦涛跟住嘅习近平之外，根本冇人系叻过你噶啦。少少自己嘅贪念，睇唔到喺个权力斗争里边。作为行政长官，你可以被牺牲嘅，即系以前嘅港督，大家冇人谂住即系贪污啫，你都话晒系即系港督